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五十六集，蒋婉要生了。中秋节那天，蒋婉和文静照常出门散步，却在门口遇到了蒋涛。蒋涛手里牵着个孩子，那孩子不吵不闹，睁着眼睛看着小区里进进出出的人，小小的手里攥着一块棒棒糖，时不时舔上一口。看见蒋婉出来，蒋涛上前把另一只手里提着的月饼和几个袋子递过去。 姐，这个给你的。 他又看向文静，有些拘谨地喊了声 姐夫。 文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目光又落在他手里的孩子身上。那孩子被他这样看着也不害怕，手里的糖还往文静面前送。蒋婉接过袋子，看见里面还有一个红包，抬头看向蒋涛。 给我这个做什么？ 那个是给外甥的。 蒋涛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头。 不是很多，我马上去外地打工了，这次过来看看你。 蒋婉没说什么，微微低了低身子，跟他的孩子打招呼。 嗨。 小孩冲他笑了笑，拿糖送到他嘴边，用软糯稚嫩的声音说： 吃。 蒋婉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真乖，姑姑不吃，你吃。 这个孩子和蒋涛长得很像，蒋婉没来由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。他不能蹲太久，没一会儿就站起来冲蒋涛问： 你一个人带孩子去打工？ 没事，那边有同学，我以前同学在，他那边工作不是很忙，我有时间，我可以照顾好他。 蒋涛到底有些没底气，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。 你已经这么大了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就自己去完成吧。 蒋婉收了月饼和那几个袋子，回到家给侄子包了厚厚的红包，出来塞进孩子手里。 姐。 蒋涛想拒绝，抬头见到蒋婉的表情，知道他不会收回去，便低着头说： 谢谢。 他眼眶很快泛红，他知道自己从前做过很多混账事，在这一刻后悔的情绪达到顶峰。他无比痛恨过去的自己和现如今自己不成器的样子。 姐，你和姐夫好好的，我明年过年的时候再回来看你。 他哽咽着说完，抱起还在吃糖的孩子就走了。蒋婉在原地站了会儿，看着蒋涛坐上公交车离开，这才牵着文静的手去散步。到底因为白天的插曲，后来接连几个晚上蒋婉都梦见了小时候。梦境里都是蒋涛，他哭闹着发脾气，拿手里的各种玩具砸蒋婉的脸，蒋婉被砸到眼睛哭了，他就得意地笑，还跑去告诉母亲： 我砸到姐姐眼睛了。 母亲只是说： 不能乱砸人，幸好砸的是你姐，砸到别人我们可赔不起。 哦。 蒋涛点点头，回来变本加厉地拿东西砸在蒋婉身上。蒋婉吃痛地捂住脸，眼泪爬满了整张脸，是疼的，但是嘴里却不敢训他，担心被母亲辱骂。蒋婉只能小声劝他： 别砸了，小涛，姐姐疼。 蒋涛很快发现别的好玩的，放过他之后跑出去疯了。蒋涛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作业都是蒋婉帮忙做的，他耐心教他，他不听。 他们镇上的老师总爱让学生罚站，蒋涛被罚站过好几次，回来跟母亲哭诉。后来他的家庭作业就成了蒋婉的家庭作业。蒋婉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洗衣做饭，刷鞋子，洗床单，做完自己的功课还要去做蒋涛的，偶尔还要应付蒋涛的调皮捣蛋。蒋涛在外面被人打了，回来总是第一个找蒋婉撒气。蒋婉记得有一天自己发烧不太舒服，被他打了几下，躲在被子里哭起来。后来蒋涛从外面拿了一根冰糖葫芦递给他，他听见蒋涛说， 姐别哭了，那给你吃好吃的。 蒋婉哭得更大声，头疼，肚子也疼，梦境一下子就醒了。文静正揽着她，大手安抚地拍着她的背，婉婉是梦，不要哭。蒋婉捂着时不时发紧的肚子，艰难地冲她道， 文静，我要生了，去医院。 文静怔了怔，看向她的肚子， 别担心，没事儿。 蒋婉握住她的手，反过来安慰她， 你别着急，你去开车，拿身份证和钱包。 文静起身走了出去，待产包早就备好，病床和医院也都提前预约好了，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蒋婉带到医院里。蒋婉的羊水已经破了，她怕吓到文静，没敢说，自己起来换了身衣服，咬着牙忍着阵痛去洗手间刷了牙洗了脸。此时不过凌晨五点，她戴上计时手表出来时，文静已经把待产包和毯子都拿到了车上。能走吗？我抱你。文静显然不知道能不能抱她，眉头皱着，声音有些无措， 不用，我走慢点。 蒋婉靠在他怀里， 你扶我一下。 文静起来开车的动静惊动了他的父母，两人大概年纪大的缘故，每天晚上只睡不到四个小时，其余时间就是搞研究做实验。文静开车出来时，李彩听到熟悉的车声，透过窗户一眼就认出是文静的车，他转身急急忙忙就去拿包。 阿静开车了，蒋婉估计是要生了，快，我们快点。 蒋婉坐在车上时还比较能忍，等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是汗，她嘴唇都被咬出血了。医生见她裤子都湿了，喊护士来抬她到移动病床上。 她羊水破了，先看看她开几指了。 文静跟着进去，却被护士拦下。 哎，你不能进。 不要进去。文静整张脸冷得吓人。蒋婉去碰她的手， 没事儿，你在外面等就好。 蒋婉不愿意让她看到她待会儿痛苦的样子。文静听到这话，俯身过来吻蒋婉的唇，她低声喊她的名字，声音有些不安，蒋婉。 我在，很快的，我马上就出来了。 门被关上，视线被隔断，文静只看见僵涩的门。他的父母来得有些匆忙，两个人都穿着拖鞋，只拿了钥匙和钱包。这个天气还有些冷，两个人连外套都没穿，急急忙忙地赶过来，还不忘安慰文静， 没事，我们在这儿等。 文静不知听没听到，直直地站在门口。整整过去三个小时，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产房。医生出来时，她的额头已经浮起了一层汗，脚步也有些虚浮，身体像是失了控，四肢都不听使唤，耳边的声音飘渺朦胧。文静隐约听到孩子的哭声，但当医生把孩子交给她时， 他却迟疑的不敢伸手去抱。文静的父母接过孩子，冲医生道了谢，随后催促文静： 快去看看婉婉。 文静的意识这才归拢，医生已经推着蒋婉出来，蒋婉满头都是汗，眼眶也很红，似乎是哭过，但她脸上带着笑，眼底更是柔软一片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